时光，是我永远沉醉的梦想。那结伴同行的岁月，给我勇往直前的力量。那曾经温暖的时光，是我流连忘返的故乡。年少的岁月，永生难忘。雪中花，啊，雪中花，在这里等着你。夜空中。它是我破碎的心，那曾经美好的时光，是我永远沉醉的梦想。那结伴同行的岁月，给我勇往直前的力量。那曾经温暖的时光，是我流连忘返的故乡。那奔腾燃烧的岁月，永生难忘。 碰碰耶，碰出一场心理相通，这里碰碰，那里

말해줘네가바라는것을위한바래줘 두만에서너를비춰이둘이다봄블라트라트널피우리단내맘에약속해이순간영원해이대로너를향해빛을내이렇게네가바라는대로꿈꿔왔던그대로전부보여줄게 whenever whatever 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你的家。

情丝挑着赞，复制贴上更浪漫，少了温度的键盘，虚拟的互相窥探，却忘了跟谁对谈，爱幸福好，没有爱谁真心不存在淘汰，这名在这比赛谁在更新动态淘汰， You're calling long way 911分不清真实或虚幻， You're calling lonely 911，是谁不停在放闪，是谁深夜想取暖，追踪了谁说晚安，重复刷着存在感，你试着忘了自己是谁，就算心很虚伪也无所谓，华丽的假面之后谁是谁，谁是谁，爱幸福好，没有爱时的真心不存在淘汰，这迷在这比赛是在更新动态淘汰， You're calling lonely 911不清真实或虚幻， You're calling lonely 911， 爱情不好， 谁的谎言太灿烂，谁的同情在泛滥，谁偷偷的在暗赞，谁熬着夜在办案，爱幸福好，没有爱谁真心不存在淘汰，沉迷在这比赛是在更新动态淘汰， You're calling lonely 911青春是我虚幻， You're calling lonely 911， You're calling lonely